我有所理解，你有所感悟。 长度带不走的只有你。 听一段民谣，讲一个故事，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尽畅怀。 满心心念，无牵挂，后一把迎春花，谁人不爱他？后一把迎春花，原来大地收彩霞，扎起那迎春花，芬芳播千家，扎起那迎春花，人人齐共欢乐。 和我一样翻看着那个人的照片，这夜我想起的人，你是否也感到孤单？倾听着窗外的宁静，让美梦伴你入睡，并不想对你说谎，也不想让你慌张，可思念你无处安放，它一直在心底疯狂，想为你遮风挡雨，不让你掉下泪滴，陪你看着大千世界，感受着人生的意义。姑娘啊姑娘，你美丽的像一朵花，姑娘啊姑娘，美得像个傻瓜，姑娘啊姑娘，衷心的祝福你啊，姑娘啊姑娘，远远的祝福你啊。天使啊姑娘啊姑娘，我卑微的像个傻瓜，姑娘啊姑娘，衷心的祝福你啊，姑娘啊姑娘，

痴情，春沙满帐，这日碧天，我的左眼火山喷发，容颜如瀑，右眼中星云闪烁，一瞬间宇宙生，一瞬间宇宙灭。 Yeah. 圈圈也越来越多，为了挣钱他不管不顾，其实没得必要那么的忙，给自己放个假到处去逛，开心总不需要那个允许，好运气时刻在你身旁，担心累死的心太多，总抱怨收获太少，我心思一直在摸，水很我起得太早，刀剑锋从玻璃出，梅花香自古寒来，水到山前必有路，有路必有好运来，就是好运该还有好运还，听完这首歌有你好运来，好运该就是好运还，听完这首歌有你好运来，好运该就是好运还，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，好运该就是好运还，听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。

Maybe I got used to your face. Maybe we ran out of things to say. And I heard a voice in the back of my head telling me, don't you wanna come and taste it into the night, into the wild.Like a hunger and I had to chase it. I know I had to let you go, but I found out that on my own, that you were always so hard. I don't think I deserve you. 会我奉陪，把酒醉，把剑掉队，我和美和你一起飞。 奋斗，奋奋斗，好心得到福。财神话，财神话，揾钱已正路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走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合府庆新岁，喜气盈盈，齐贺你多福音，壮健强劲。又祝你今年兴旺隆盛，朝晚多多欢笑，感受前程。愿夫妇恩爱，体贴入微，成日有吉星照，百事无忌。同亲友相见，说话投机，充满新春气息，欢唱扬眉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心得好福。财神话，财神话，揾钱已正路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心得好福。财神话，财神话，揾钱已正路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

想听什么。 酒，独饮往事迢迢。 不会写的话，你又不会退的浪，你又不会暗的光，你在烦恼什么吗？你又不会淡的怕，没有不会好的伤，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，你在犹豫什么啊？时间从来不回答，不会写的话，没有不会退的浪，没有不会暗的光，你在烦恼什么吗？ Diving too deep for coins, all of you.

会冷清空。 当我真心爱上你，天地也会变温柔。希望和你同个星座，唱着同样的歌。 当我真心爱上你，天地也会变温柔。 情人怎么看我？ 爱情总会有点紧张，总会有点彷徨。说不出的秘话，用一辈子慢慢品尝。鼓起所有的勇气，向你说声新年快乐。祝我们快乐。 正要走多远，要熬过几重苦寒，才能在弹指之间不悔不怨。 摇摇欲坠的 烧的流星划过天际，唤醒了期许的眼睛。生命最后的一刻，灿烂的轨迹。

藏进云朵里长一缕，我请你不自意小心点燃着暖茶和夜故事，笑莫远笑莫慢，可笑是幸与主影子下 后他说枯藤老树伴昏阳，小桥流水无人家，荒草埋坡消失半路，春园掏出一枝桃花，谁在树下睡着落，清风偷走了他的酒，小桥还是呆呆的听着小溪哗啦啦，小桥还是呆呆的听着小溪哗啦啦。 脚下的缝纫机在转呀转呀，嘎噔转呀转呀转。92年在市场开小店，为街坊邻居做衣裳。走路才长起呀，没见上长大。隔壁理发店的孙姨说她长得跟你可像了。日子好比那阴绿老窗，夜上蒙尘有多久的窗花。牵我走过越暗越几丈发芽，啦啦啦啦。 难过。若不是城市霓虹和简短的烟火在放，误以为跌入冰川不胜寒。 的心照亮 剧场落幕后，谁在我身旁？我要带你去我儿时的游乐场，从来都不知有 长大的梦。